咁好啦，我哋今日讲咩先啊，阿 Sir？ 今日讲公仔书啊。 讲公仔书。 嗱，你两个靓仔同我哋成长噶啦，冇呢档嘢又冇咗郭兆明啦。 嗱，嗰陣時我哋就真係咁踎喺度睇書喎，涼茶鋪啦，又係非法鋪啦。 你邊度有書讀？ 唔係，一係涼茶鋪，一係非法鋪。嗰陣時嗰啲漫畫書益智啲嘅，講就講。 益智。 冇後期啦，而家嘅漫畫而家都係開始衰落㗎啦。你睇到已經都係即係嚇。 不過奇怪，點解佢唔夠日本仔頂咧？始終。 神秘姐同大家見面啦！唉，嗱，今晚咧，My Radio 有郭博士有黃翔嘅，因為而家呢個節目係郭博士啦，下個節目係郭博士啦，咁所以呢個節目吞遲少少咧，即係今晚我哋 over time 少少唔緊要啊，博士唔介意啊 ，OK？ 即係接住落去。 係係啦，嗱，就阿博士上身嚟咧，就收視一定有保證啊！今日個題目好簡單啫，風生水起。嗱，咁啊，未阿博士即係去科蘇之前咧，就想同阿紀圖講講，因為上個禮拜你缺席啊，你就喺重慶 啊，重慶啊， 咁你重慶有啲咩嘢即係可以同大家分享啊？簡單。 簡單咧就好重要咧，就係、是叫做中國、俄羅斯同埋美國、意大利咁啊，開咗個高峰嘅飛碟會議。咁啊，預計咧就喺十月嗰陣時咧，就喺莫斯科嗰度咧，就會搞一個咧即係全球飛碟學會嗰啲大簽署啊。咁就會計咧就即係最少13個咁啊。計起上嚟應該50多個國家就大家一齊咧就簽一個聯合嘅會議。咁究竟成唔成功咧？就我哋睇十月嘅嗰、那個，而家籌備緊嘅啦。咁啊，呢個就即係最關鍵啦。 隔咗成我都去喎。 係咁咪 就唔係請唔請我都去。 唔係你因為十月就時間差唔多咧，就仲有嘅出年嗰個就仲重要添，喺個內蒙嗰度咧，就都係搞一個咧全球華人 UFO 聯合會嘅一個重要嘅一個活動啊。咁啊，如果你今年十月去唔到咁啊，出年咧我嗰個內蒙嗰個都好值得去嘅。 OK 啊。 有好多啲內容啦，咁同埋羅茲威爾嘅紀念館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實上嘅嗰個佢有個全國咧，就係同美國嘅嗰個羅茲威爾紀念館咧一齊合作嘅，就係整一個羅茲威爾嘅嗰個介紹展覽咁樣啦。一站會落嚟香港嘅，咁啊，而家未定，因為咧佢咧就都好想嘅第二站就有個計劃，第二站係咪就落嚟香港先咧？咁我哋都話唔使三四站之後啦。 哇！你咁啊，大佬，你 上海啊、北京嗰啲先，因為嗰個都重點啊嘛。咁啊一落嚟香港，我哋都會有啲改動噶嘛，因為一嚟到香港時，咁嗰個紀念館嘅館長都話咧，因為可能海關嘅嗰啲問題啊，咁啊喺香港。嘅展出咧，可能分分鐘咧就會再整多啲嘅。 哦，即係加料。 係啦，咁依種準備咧，咁啊，我哋可能遲啲有機會就再詳細啲講俾大家，我哋上個禮拜嘅嗰個重慶嘅嗰個飛碟會嘅嗰啲經歷啊，好多過癮嘢啊。 OK， 嗱，咁啊，下禮拜預定你啊。 好啊。 嗱，就有冇順帶去一去峨眉山啊？ 我趕唔切啦，因為我哋去咗五日咧，都大部分時間都係喺嗰個議會裡面咧去。 啲booking full曬。 係啊，咁啊，尤其是咧，我見到嗰個俄羅斯嘅嗰太空人係印證咗做我哋飛碟會嘅嗰兩位顧問咧，原來真係勁叻。敬禮七號的那兩個很勁的太空人，但兩個都過身了，最近就是。 OK， 就你可不可以確認一下，就是他們在那個敬禮七號上面是見到天使啊？ 咁佢我哋都大家有問那位即今次又嚟的那位宇航員啦，咁佢咧就陰陰嘴笑咁講話，哦，我哋與天使同飛咁樣，因為究竟有冇咧？咁啊，即係 嗰只嗰個天使話傳說係60多尺嘅，喺個太空艙外邊見到啊嚇。佢咁而且唔係一個見嘅，就集體見啊。 成班嘅應該今次有嚟嘅嗰位宇航員咧，佢都應該佢都有份見到嘅，因為佢係第一批嘅嗰班。咁同埋佢講咗今次嗰、那個議會咧，佢提及咧，佢話佢哋任務好緊要嘅，因為當佢 出咗太空喺個真空嗰度咧，佢有多個叫實體嘅嗰種經驗咧。咁佢就話想落到嚟咧，就講我哋嘅地球嘅科學咧，其實就爭嗰個空調位啊。其實已經佢哋咧嗰種體驗咧，係佢話值得佢一生咧，即係傳翻俾大家啊，講嗰樣嘢咁。咁啊，好好多細節嘅裡面佢嘅佢哋有經歷咧，都講出嚟咧，令到我哋都啊聽你上嚟嗰時候都已經覺得。原來咧，即係佢哋係有好多個嗰啲，即係有種嘅睇法咧，到而家都仲未講完咁樣係。 嗱，咁講到呢度，想問下阿博士喎。 嗯。 即係中文有説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呢個你覺得啱唔啱？ 冇先奇啊！有一啲都唔奇啊！係一個宇宙咁大，係咪？你上咗去太空望落嚟個地球一個波仔，搞出咁多無謂嘢，搞嚟搞去，你再另外再一睇個地球用乜嘢力量承住先，用乜嘢燃料去令到佢自己不停咁轉咧？你攞到都不得了啦。 係，所以趁阿郭博士喺度咧，我問佢一個，依個就係西方嘅飛碟學嘅，都或者佢都冇去參詳嘅一個問題，即係好多時都有喺度問係有冇外星人嚟到地球。咁但係咧就其實喺東方嗰個飛碟學裏面嚟睇咧，佢人係可以飛升變成個外星人噶嘛？ 你都係外星球人嚟噶嘛？ 哦，我都係啊。 你個個人都係㗎。 哦嚇，即係係咪會係喺你去到一個即係意識水平啊，或者你嘅能力？ 唔係啊，你喺人喺第二個星球睇你，你咪外星球人。 係啊係啊，你即係你點解要覺得地球係宇宙中心啫？係咪？ 喂，佢最關鍵就話我哋嘅意識咧，即係我哋睇嗰啲譬如仙道嗰度咧，都有好多即係講人嚟嘅直掌修行咧。至得閒到咧，佢個麥啊，佢個意識咧都可以咧，即係飛越呢個地球嘅嗰種局限，就去到。 我而家你用緊㗎，我哋個人腦啊，你攞本通勝係有喺度㗎啦。係呢度要講俾咪你入邊有嘅。係嗰、那個你正話你講到話個意識飛起嗰度咧，呢度就有㗎啦。最早中國佢哋攰咗喺度嗰個 。即係點樣嗰個維度去提升？ 唔係，介紹下啦， 呢個呢度已經喺呢度啦， 二十四孝 真子。 嗯哼， 嗱呢度俾啲人睇啫，真子、次子同心嗰度，你俾佢睇睇。阿 Michael 扯埋，真子嗰度講咗你嗰個意識流。係， 就你講啊，二十四孝嘅 真子嗰度， 圖説裡面嘅其中嘅一段 真子啊， 第二頁 Michael 扯埋啦。 嗱，國際上而家就即係 你啲人傻傻地啊嘛，你用緊噶嘛，你喺度搞到你其實你本身乜嘢外星人嘅第二功能你有曬噶， 即係人嗰個潛能 冇曬，有曬， 係 啦，因為你喺呢一個世界咧，你一多咗就唔掂啊嘛，好啦，真子嗰度咪，佢個媽媽有人嚟揾佢個仔，佢個阿真子上咗去採柴咁喺山度，咁嗰陣時邊有 call 機啫？佢一咬嘅手指，佢就個心就痛，即刻就知佢阿媽揾佢。 哦，OK， 哦，幾耐你真子幾多年啊？二千幾年，大佬用緊嘅，屌呢啲咪呢個，就算而家你嗰啲 WhatsApp， 如果你用到嗰個系統，你一按咧，美國即到噶啦嘛！你話邊種工具快過佢啊？ 佢個系統就孝道系統啊， 係嘛？ 二十四孝道 心靈感應係嘛？ 唔係啊，嗰個係一個喺個首先要清楚一樣嘢先。如果你研究啲玄學、研究非典學、研究咩性咧，都係個宇宙入邊嘅嘢嚟嘅。佢冇離開一個宇宙得一個。如果有神咧，就得一個。就唔會話整咁多個神出嚟噶嘛。好啊，如果有力嘅話，佢就得嗰種就嗰種嘅。如果多幾種唔協調嘅話，咪啲星球撞到亂曬龍咯。好啦，首先你要知道，究竟而家喺個宇宙就話大宇宙啦。咁啊，人咧就小宇宙啊嘛。即係宇宙有嘅力咧，你全部有曬嘅。 係啊。 但你係最大鑊咩？你唔知啊，你用緊唔知啊。 頭先阿博士講緊係凡我合一。 你用緊你唔知道啊，所以變咗而家咧，你個電腦都超唔過個人腦噶嘛，係咪啊？就咁解，因為你係用緊嘅，你係唔知道。 好啦，咁最基本部咧，如果你想話研究呢種學問，首先你知道呢個宇宙等於你自己嘅小宇宙。 嗯。 點解喺個佛家成日講話要唔好喺心外求法咧？ 嗯 即係你要求正內心咧，即係你一明白自己咧，就同個宇宙冇分別嘅。 嗯 是咁行緊噶啦，係嘛？咁你個宇宙就有咩咧？譬如你物質世界、精神世界，最簡單喺個物質世界燃起，冇嘢超過，所以你話今晚講話風生水起。如果冇啊，冇人類噶啦嘛，冇風水， 係啊， 因為地水火風四大元素噶嘛，你少咗兩種啊，邊有人類啊？ 係 你就算呢個咪。所有嘢都是地水火風嚟嘅喎，冇第二種嘢度喎，唔係佢就係四大元素嚟噶，冇多咗種噶。 元素嘅匯聚， 四大種性嘅元素， 地水火風。 咁而家你講風生水起，咁你啊好啦，但係佢最問題咧就一般人咧，你冇認識到呢個係我哋嘅佛學咧最基本嘅，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部分嚟嘅。咁因為現在在我們中國的民間呢，以前沒有書讀的嘛，那些佛經呢就皇帝有請人看的嘛，不是你看的，大佬 字都不識啦，怎麼看是不是文化來的，基本上 你變成你只有佛教徒，你裝支香一信，那就是佛教徒咯，不用識字的，你信就得啦，即係等於信耶穌，你信耶穌咧就得永生啦。咁你嗰啲咩人都信得嘅喎。好啦，再進一步，你又唔係去信佛，但你可以研究佛學。好啦，咁你信佛教嗰種佛教徒，佢要信乜嘢咧？佢就要講因果啦。 報應。 只咧講因果就係佛教徒嘅特色嚟嘅，係佛教嘅特色嚟嘅。好啦，再有學問嘅人一去。研究佛學識字啦嘛，識字咧就講邏輯推理啦， 因命 咁就要講事理啦，佛學就講事理。好啦，但你講事理，即係你睇一本書，你識曬咩邏輯，識曬咩理論咩性，但嗰個邏輯嘅元素配搭嘅過程咧，個因果鏈點運作咧，咁就嗰個佛法咯喎，佛法咧就講因緣啦。即係要知道個事件源頭、 有因 果過程嘅條件點樣組織、點樣結合。譬如話誒地水火風，究竟係乜嘢地水火風嚟先？點樣形狀先？佢屬性係咩先？所以你啲人問有冇風水，一定有嘅，冇就冇人類噶啦。好啦，究竟又點解會將啲風水搞到會影響富貴啊、發達啊，嗰個又另外一套啦嘛，係嘛？所以今晚就係主要啲澄清一啲。 咁我第一樣嘢問啦， 任你問嘅， 博士， 你諗到你就問。 好，最簡單咩風水咧？ 啲風水依個名詞 啊，點解咧？ 可以涵括咗幾多嘢咧？ 如果地水火風咧冇咗風咧？就冇咗個動向噶啦， 流通 唔喐噶嘛，冇咗水咧就冇咗凝聚力噶嘛，又冇咗嗰樣物嘅凝聚力嘛。好啦，但最麻煩邊度咧？而家個世界喺今日嘅科學家領域，唔知道水係乜嘢嘅喎。你慢慢抄書啊。你話郭先生講過，到而家冇人知道水係乜嘢。 佢哋講嗰啲水都係物質嘅。名稱水真正的水 究竟是個屬性啊？ 係 點解研究不到呢？ 天一水啊，係乜嘢咧？ 究竟點解水研究不到呢？科學研究院，因為逢喺水咧就有温度嘅。你拿任何一杯水出嚟，一定有温度。因為一涉及温度咧，就係屬於火的範圍啦。係 啦， 咁啊，俾個火咧又冚住水，所以就研究不到火的屬性嘅。好啦，有兩種物質咧，譬如地水火風，火同風咧就比較神秘嘅。譬如話個火藏喺個宇宙邊個部分，點樣藏身？嗱，而家冇火噶嘛，你攞火即係吸咁有。佢一走咗之後，走去邊咧？係嘛？即係你一有條件咧，佢啲火就會現出嚟。但佢病埋時間點病法咧？嗱，呢個又係兩象嘅喎。風又係，即係有呢兩種 宇宙的大元素咧，風同火咧係兩象嘅，佢出嚟無影無蹤，匿埋咧你唔知佢匿喺空間第幾度空間， 突然間又爆出嚟， 你明唔明？你 有行動力， 係啦，你唔知你喺邊個空間，嗰個水咧就大鑊啦， 形象 你唔知道佢本身係喺個宇宙度佢嘅屬性喺邊度，但只知道水係濕嘅，無濕咧就唔係水啦。唔濕嘅唔會係水嚟嘅喎，係，係嘛？佢特性就係濕嘅嘛。 嗯、 好啦，但係你個宇宙地水火風，只係構成一個物質世界。 嗯。 咁用乜嘢力量？你研究風水，影響人嘅命運，影響乜嘢？咁、你影響個人嘅命運，或者影響佢運程，你嗰種咩力咧？如果你唔知咧，又論盡喎，即係你唔得清晰啦。 嗯、 你唔清晰，你點掌握佢嗰、那個？竅門咧，係嘛？ 係阿博士一開題已經中咗個最關鍵嘅嗰個位嚟嘅咯喎！ 你即係你，我講啱啊，幾 係更啱啦！ 你都唔知個來龍去脈， 係 即係變咗咧，就斷股冇痛苦啦。 嗯， 斷股冇痛苦嘅危險邊度咧？就係等於涉及我哋而家今日我同台長講你未嚟嗰陣時，我喂。你叫阿幾圖著件袍，今晚走去伊麗莎白醫院，選咗入去病房，個個人摸下個頭祝福佢。過一個禮拜咧，就有人揾你多謝噶啦，實有一堆好咗噶嘛。 係，即係變咗大師啦，已經 係啦。你又攞咗呢套畫言律咧，就可以出嚟咧，就搞嚟搞去拉神騙鬼啦。 嗯，係。如果你有心想咁做嘅就， 唔係你個個人都得夠噶啦，靚噶靚噶。係。好啦，因為你唔得究竟。好啦，如果你正式嘅風水大家，風水名家，第一你唔會知佢係。嗱，我首先我唔係啊，我係執頭執尾啫，我係救自己用嘅，即係我自己救自己用。 但你都係喺啲大學入邊有即係教授位 嘅。但佢冇摸人哋個頭啊嘛。 唔係，我有祝福人嘅，即係嗰個咧又另類一個學問嚟嘅。第三嘅話咧，你要每一個個案咧，係逢係人俾到方法，佢都為之有效嘅，嗰先至係有法有術啊嘛。 就唔係一靠話掛住， 唔可以唔可以， 唔係靠撞彩， 唔可以。咁如果你話遙遙世間有呢種能力嘅人，佢睇掂自己啦。 係，首先顧自己先。 唔係，佢自己一定掂啦。係係。我如果我計。話我唔夠福氣嘅，我咪自己點樣揾個大個杯再多啲嘢咯？點樣話換個福氣？係啦，修補翻。好啦，原來第一你個風水究竟點樣形成咧？點會走出嚟咧？就係以前有好多讀壞書嘅人，特別係我祖先。郭璞啊， 系郭璞嘅， 写本《藏经》， 系唔敢话佢读埋书， 咪追杀啦，俾皇帝死无葬身之地。 系啊系啊，郭璞下场好惨， 系咪啊？点解自己都唔靓？ 阿博士讲呢个系真有其人，呢个晋朝嘅人。 我祖先嚟嘅，屌你！好啦，另外一个 系郭博士， 另外一个真材实料嘅，我哋姓郭嘅就系好巴闭嘅，系元朝嘅国师嚟嘅，郭守敬， 系郭守敬，天文学家。 是咪啊？寫歷史啊，大佬。咁我屋企咧仲有兩本秘笈喺度嘅。但點解我唔用呢？到我一摸入嗰個佛學佛門嗰度，即係有幸識到啲真係六個名師啦，我自己叫做。咁我另外一個咧，高真咧，係中國四大天王之一，即係講呢個風水術數啊。以前蔡伯毅接完生意大單咧，就揾我師傅過橋嘅。咁梗係佢自己搞唔掂，咁我師傅咪搞搞好好咁啊，俾封大利是咁噶嘛。好啦，到我一摸入去嗰陣時，我就知道一回咩事。即係你唔得究竟啦，啲人你都唔知嗰個地水火風喺個宇宙呢個幻化，佢變動嘅力。 係 一種咩力？點樣運作？你點樣可以用到佢？你點樣掌握到佢？除咗幫人之外咧，你喺某種環境之下咧，你幫幫人嗰下咧，嗰個唔係風水學嚟嘅喎，嗰個天文學嚟嘅。啲人搞錯。 天文地理學。好啊，而家所以變咗古代咧，有幾句俗語留低嘅。一流師傅就睇水口，唔係睇星斗。二流師傅啊睇水口，三流師傅拿住羅庚咧就隨山走。屌你一見過唔緊，攞個羅庚出嚟啊，唔撚使請佢都得噶啦。喺我哋嘅立場啊，好啦，呢一個其一，其二咧就最厲害啦，即係我個人嘅經歷，即係我個人嘅功夫。喂，山長水遠邊有個龍穴啊？哇！搞嚟搞去，搞到原來喺天星碼頭個塔側邊喎，個鐘樓側邊喎，屌俾你撞咩？睇到你都死啊！係咪啊？ 係。 呢啲係點紅點綠。好啦，另外一樣嘢咧，最厲害嘅風水係咩咧？就話，因為一揸正嚟做，你個人未死冇風水睇嘅。首先要明白，所以啲人話買樓買成就話請人睇風水咧，啲傻仔嚟嘅。你個人都未死，睇咩風水？啱唔啱先？就算你個婆婆撞驚都係人死咗之後睇風水噶嘛，係咪啊？睇陰宅啫嘛。咁呢啲已經係吹水吹到離曬譜嘅啦。因為我有個學生就係、是、某女士嘅師公嚟嘅，知唔知啊？M 字頭嘅，姓 M 嘅嚇，咁你自己估啦。就佢個師公嚟嘅，咁就跟我學嘢。好啦，既然間你拿住個畫言律，古靈精怪，自己控制唔到嘅，咁啊掛個招牌，係人都最危險，因為喺而家世界咧，係冇人有能力去面對一個律師、醫生。陰陽師、術數師、風水師，你冇能力分辨佢得益或唔得噶嘛？ 佢又係醫生啦，佢醫生醫死咗，你都吹佢唔唱啊嘛？ 你本身嚟面對一個係你冇能力去分辨佢嘅時我撈嘅人， 因為專業嚟啊。 啱唔啱先？ 系啦， 佢一搭幾個蒲，咁啊係噶啦嘛，當係一塊。 摸下你個頭。 唉，拎住羅庚轉嚟轉去，咁你係冇能力知道佢。掂抑或唔掂啊？咁咪好危險啊！即係你將你自己命運 交俾佢， 擺一個你係冇能力知道佢有冇料幫到你嘅人，係一個最危險嘅事嚟嘅喎。係咪啊？反而而家我成日同人講㗎，我曾蔭權仔咧就請坐咗律師先死㗎嘛，佢請我唔使坐監㗎，咪講笑啊！一上曲捽眼淚，眼睛白花油就屌你！我撈幾廿年咁樣家產。租個雞竇改裝就法官，我而家 P G 噶啦，唔撚打噶啦。屌你，如果貪污都買等大廈啦，租層樓，話係啱啱嗰個時間又俾上大人逼到撲街，街外出啊有示威，我上到行政會一下唔覺意咁嘅一步，我都算慘啦，都嗰幾廿年咪社會服務，拉啲白花又捽捽，咁就咪任你判啦。跟住攞兩個案例，嗱，根據啲案例啊，大人或者考考慮，啊呢啲咁嘅案例判。手行系或者感化，系咪咁啊？完噶啦嘛，佢就请啲鬼佬，唔知道中国文化，博唔到社会嘅同情。好啦，既然间你唔知道你面对嘅人有冇功夫，你唔知道你面对呢种学问有冇存在嘅价值，或者佢嘅源流，你唔见钱冇所谓喎，唔见钱小事。话我使一万几千，请个风水师睇过。但最怕喺個環境度咧，哇！你今年好運啊！我有個朋友機會追斬一個，請咗人噶啦，買兇手斬一個好聞名嘅術數師。而家佢死咗，佢好財人。佢又話佢嗰年咧係一生人最好運，輸到撲街冚家產。咁樣累死噶嘛，所以好危險嘅。大家都記得以前我歷朝好多皇帝。好多嘅 嗰啲執陰天鑑斬手噶， 係啊， 一即係嗰個天文一報錯就斬手噶啲， 斬頭嘅斬， 啊斬頭。 好啦，我哋究竟個風水點解？剛才我係話淨係睇死人嘅咧，點解會明知死人先睇風水？你點睇啦？你同你知道嘅，我都知道你哋講好多啲嘢噶嘛， 已經定咗啦。 唔係你點解？ 佢問你點解啊？佢問你 由頭到尾點解死人可以？看完風水撞的地會影響後人呢，那套運作過程是怎樣先？ 嗰個定點位、時空定點啊？ 唔係點解會有嗰種力先？點樣運作先？嗰種力點樣走出嚟？ 嗯，呢、這個話你即刻考起我啊！ 唔係，咁你真係要知噶嘛？你唔知即係嗰套嘢唔係控制到噶嘛？ 簡單嚟講，幾套真係唔知咯。 係喎，你講好多風水喎、啊，你哋。 我哋都係講嘅嘢。我講嘅嘢。 嗱呢個涉及， 我哋係講風調雨順嘅， 開會到呢個位。嗱呢個涉及咧，就我哋祖先嗰陣時嗰個國破嘅，有留低一啲理論喺度嘅。我哋而家咪有嗰個驗 DNA 嘅，記唔記得？ 基因 DNA 啊，即係話好啦，古代冇驗 DNA 咧，就係滴血認親噶嘛。呢個事實嚟喎，即係認個仔係咪你嘅滴血咧，咁啊認到嘅。 滴血落水， 佢係會走埋去嘅，啱唔啱？係，佢係同氣相吸噶嘛。好啦，變咗佢古代咧就設計咗套嘢出嚟，佢揾咗地球上，佢係有啊個地場。強與弱，底下嗰個由地球下邊嘅地下水啊，地球好多脈絡噶嘛，好多河道啊，佢一個轉彎位度啊，山林轉嗰陣時咧，佢種地下水咧引發咗一種力咧出嚟，咁個地球咧會呼吸嘅，太陽一升，地氣就上揚啦，太陽一落。佢一日一夜咧就一個呼吸嚟嘅，但係就我哋人就好多次呼吸啦，但係嗰個地球咧係一次呼吸，就跟個太陽升降。喂，佢揀咗個地場好強嘅地方一個點，佢將你嘅屍骨擺咗落去，擺咗落去之後，到佢嗰個地場一沉，得到夜晚。太陽落曬山啦，咁咧喺三點至五點嗰陣時，就係啲人咧最熟睡嗰陣時嘅。 你講係凌晨啊嘛？ 啊，你半夜 啊， 三點至五點咧， 天丑人卯嗰個時期嗰啲。 嗰個時間咧，人咧就係最熟睡。咁佢當佢最熟睡嗰種嘅環境，喺世界上有啲叻嘅人。嗰路電波咧好強嘅，比一般人強嘅叻嘅人嚇，佢遊走咗喺空間，遊咗走空間咧，佢喺你個地場嗰個引力下沉咧，佢扯咗呢種叻人嘅 energy 咧，就經過咗你嘅屍骨，就攝咗落去，攝咗落去到第二日個太陽一出， 佢又升翻上嚟， 佢嗰個 energy 咧就喺度走出嚟啦。一擴化出嚟咧，因為你同佢有呢個基因嘅關係，只有會干擾到你嘅大腦神經嘅細胞咧，係比一般人活躍嘅。嗱，呢個就是風水學最基本有存在嘅原理嚟嘅。 即係換言之，嗰個能量個起降其實就喺個陰宅入邊。 係啦，因為佢攝咗啲偉人嗰種強嘅腦電波。放翻出嚟，只有佢後人收到，佢影響咗你頭腦比一般人清晰。 呢個就係等同於我哋嗰時講嗰個2012咧，即係嗰個時刻嗰個 zero point 啊，嗰個定位啊，嚇！即係呢個就係西方到目前嚟講咧，即係都用呢種即係其實好有嗰種道學嘅嗰、那個嗰、那個講法。 但係呢種咧， 有冇你講得咁通達啊？ 唔係呢種咧，喺我哋嘅學問嚟講咧。我哋睇呢個風水學呢種咁嘅風同水呢個變化呢、這個升降係好輕微嘅力嚟嘅，佢係有嘅，但係即係話有增上緣，即係錦上添花啫。你個晚餐又懶啊，又唔老實啊，又啊，你同埋你個四周圍環境喺貴州山區，乜嘢風水都死啦，都冇機會俾你啊嘛。一世人喺我哋中國喺民國以前。未有飛機、汽車嗰陣時候，一生人佢活動嘅範圍 50公里， 超唔過50公里好撚多啊，大佬！而家係 屋企行出去10萬、10幾萬咁嘅， 出下個墟啊嘛，來來去人生嘅活動範圍啊，好細。 頂到嗰個隔離條村， 我覺得啱唔啱先？就算而家你新界，我哋知道有啲某啲村落咧，啲人成世都出冇出元朗噶嘛。咁好啦，一個人。一去咗呢啲咁嘅窮人僻壤出世，先天嘅能力鎖咗你嘅，你搞乜柒嘢風水都死， 又冇黐毒又冇剩，係咪啊？食嗰兩餐都 孤立寡 搞掂，啱啱先？佢有個環境咧係鎖死你嘅，咁你減乜都冇用嘅。喂，但咧佢都有呢種咁嘅有存在嘅 energy 喺度，咁啊，所以古代嘅人咧都係有智慧嘅，可以諗到呢個問題。好啦，但係你點去揾到嗰個點係可以有呢種能力扯到嗰個空間嘅 energy 落嚟咧？已經難嘅喎，咁啊變咗話要尋龍找魚咯，就找呢個點啦。是不是咁啊，唔夠用噶咯喎。我到我後期，我再遇到啲高人啦，梗係我自己啲師承。哦，原來唔使嘅。原來咧呢個點咧係個個人都有嘅喎， 喺自己身上。 係啊，你可以做到出嚟嘅喎。所以呢，我後期我一個正話，我講我嗰個名師嘅高手四大，中國四大天王嘅我老師咧，佢臨到走嗰時咧，我講咗句偈咧，佢都唔敢出聲。我龍月飛搖，只在心田方寸間。你一諗就係啦。咁後期所以而家咧，我就設計咗咧，叫啲人咧，你喺屋企擺個錢箱，寫住圍線聚落。咁你屋企個廳度揀到邊個位，你認為擺到舒服嘅，揾個錢鈎，寫圍線聚落。每日叫啲屋企人，個個人都擺啲嘅。你中意擺一蚊得，擺五毫得，擺幾多得，擺完滿咗，你拎去當華山好，拎去四方濟國嗰啲善堂好，甚至即係。 贈醫師藥， 贈醫師藥好。譬如送啲飯俾人哋食嘅都好，一人一半。咁咧，嗰個咧就係風水位嚟嘅喎。但係一個人抌錢唔得嘅喎，呢啲係秘密嚟嘅，大家呢個經歷嚟㗎。一點解一個人去做善事令唔到個家運好咧？一你有錢，你老豆享你福㗎嘛。個冚家產冇福㗎嘛。咁咪拖住你咯。可你老婆冇福又拖住你咯，你個仔冇福咪拖住你咯，你晚餐嘅船冇用噶，所以一定呢啲風水位咧， 一定要集體嘅， 一定要集體嘅。譬如你翻到公司入邊個，所以咪見而家啲人慈善商嘅，又捐俾東華山英雄實 多，你見餐廳全部有， 係啊，嗰啲好事嚟噶，即係你俾人擺落去，佢嗰個就係風水位嚟嘅，即係你嗰個善意嘅 energy 咧係擺咗喺度， 正能量， 正能量喺度嘅，有嘅呢個嗱。即是说宇宙有这么多种力，这种是其中一种力，就是你的愿力，正念的愿望的力是有的。如果你不知道这种力存在，你就不懂去用它嘛。所以为什么人成日古代几千年来叫人行善积德呢？耶稣都叫你施比受有福呢，就是用这种力的，冇得變嘅这个因果力一定有存在。好，其他你在地水火风不夠用的嘛，地水火風沒人指揮它的嘛，就是交埋我們自己本身的心靈的意識的力量， 正向力， 即是念力，即是正向的念力，正式的念力，即是那個神識，那個意識流的力，好，去到現在呢，很微細了，已經去到在科學家研究了，就是微量，微觀量子意識流的世界來的。去到呢一層次，咁你一諗咧，所以佢念到咧就發到，等而家 WhatsApp 一撳，美國就收到，所以佢超越時空噶啦，已經係個，即係等於甄子欣咬嘅手指，佢抹就係呢種力，係指揮到嘅。好啦，如果你擺到呢種力喺度，咁你個人就知道哦，原來我要知道宇宙有個因果力。宇宙咧有個大憲章，成個宇宙咧係一個實體嚟嘅。而家你就以為唔係實體，實際原來個宇宙實體嚟嘅。如果佢唔係實體咧，你個 WhatsApp 嘅資訊嗰啲圖像唔會過得咁快嘅。你唔好咁快啊！你明嘛？係同步嘅，差唔多你一點就到啊嘛，係嘛？原來實體嚟嘅，喺你身邊，你唔相信？ 即係好遠好遠可以隔山打牛，其實嗰邊做緊啲嘢影響緊你嘅。 係啊。現在你的人不是說到平衡宇宙就是這件事， 全部有互聯， 其實你自己就生存在一個 Maya 世界，即是你 自己一個幻 幻覺世界， 幻覺世界。其實咧，你一知道咧就好冇癮嘅，係啊，好冇癮嘅。我哋有時點解睇得咁開咧？因為俾人知多少少啦，自己有經歷少少啦，自己又經過練功咧，印證少少啦，咁咪有好多嘢做得，有多嘢唔做啊。但係今時今日，我哋點解仲要上嚟咧？因為喺我哋嘅中國人啦，自己今世有緣分。迷惘咗中國幾千年嘅文化咧，就呢一堆咁嘅鬼神風水嘅古靈精怪嘢咧，分唔清嘅，鋪一鋪出嚟，所以我哋做咗啲書嘅嗰、那個風水嘅科學與迷信啲書啊嗰啲啊。 我哋而家就會睇到嗰張即係相片嘅啦嚇，咁呢個咧就係博士嘅。 嗱呢度咧定一定。入面就有介紹，我呢個咧就比較深啦，唔止係話你過呢個 WhatsApp 同埋個念力啦，呢個咧就話涉及嗰個地嘅力啊，地場嘅力。咁我咧就當年喺梅州蕉嶺政府咧第一座釋迦文化中心，係我一個大有錢佬，去拜山喺柴灣墳場執到我本書， 釋迦的啟示啊， 係啦，就走嚟揾我。跟住咧，叫請我翻佢嘅家鄉起一間廟，好大嘅墳廟，廿幾萬尺。咁我咧就喺嗰度建立嗰陣時咧，佢請咗泰國真王秘書長嚟同我一齊搞奠基典禮。咁啊，泰國真王嘅秘書長帶咗一堆嘢嘅，即係擺一啲禮，係奠基時擺喺個土壤入邊。我咧就作咗法，攞瑞士嘅泥土。因為地球上嚟講，大家拗頸啊講笨柒啦。而家喺地球呢幾百年最和平嘅瑞士啦，大佬。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去過，所以我可以印證呢樣嘢嘅。山明水秀，哇！你尤其是你去到見到嗰個阿爾卑斯山，真係我頂啊！真係。 咁我而家去阿爾卑斯山，我唔會去呢個喜馬拉雅山，大佬，我隨日跌死，係咪？咁咧就冇嘢食。 係啊。 好啦。 險地嚟嘅。 咁我咧。以前我老師留低咗一個秘方俾我嘅，就係呢個轉移地場嘅方法。即係話個地球咧係通噶嘛，個地球唔係分開斬件嘛，係咪啊？我就攞咗瑞士嘅泥土咧，翻嚟作法製過嘅，就擺咗落呢個地方度。嗱嗱，嗱我就揸住一啲泥土咧，就擺落去嘅天地嗰陣時。 是幾年的時候？ 很久了，廿幾年了。 廿幾年那時 候。廿幾年了，這個就是我第一座，將希望自己國運好啦，啊，那時呢，他們那些原委書記很怪，喂，博士，這裡還有很多地啊，三元尺而已，你自己畫一點啦，但我們第時往哪裡又怎 樣？即是九二九三年那時 候那些。咁我就將佢咧轉移地場咧，攞咗瑞士嘅泥土咧，擺落呢個位度。我自己親自作法加持，因為佢呢度廟咧，唔止話不單收錢，冇錢收啦，仲要俾埋錢啦，自己點去收錢咧？呢啲好時間啦嘛。同埋佢喺大陸嗰時間起廟唔省委都唔批得噶，要中央批啊！大佬喺中國搞宗教好差兩緊仗噶嘛，你都知啦，係咪啊？所以係好文明嘅。咁我喺嗰度正式作法，就轉移地場。哇！而家好旺啊，車水馬龍。呢個第一單。好啊，第二單，殯儀館。呢個咧就冇轉移地場。就係廣州最大嘅殯儀館咧，佢民政局長請我翻去，因為佢哋接咗任務，做一個成五百萬尺嘅殯儀館，一條龍嘅。又有土葬，又有壁葬，又有火葬、焚化爐，乜嘢有曬噶啦，一條龍服務。咁啊，請咗人開工，劃咗地政府呢個民政局長接咗任務。哇！大件事，啲工人罷工喎。 見到嘢， 唔敢開工喎，越掘越多嗰啲骷髏骨頭啊！日日都掘一大堆，不停都有。 佢原本嗰度係咩嚟㗎？ 原來後屘咧一查咧，原來日本仔時代嘅亂葬崗。 哦， 啲人行喺度打靶嘅，打靶又喺度，其他啲死咗掟埋喺度。咁啊，哇，個個多多人工唔去，好邪噶嘛！中國呢樣 驚 嚇驚啊！咁啊，局長同埋個黨委書記落嚟屋企嚟到香港揾我。我同佢有段淵源嘅，以前都幫過佢一啲手嘅。喂，博士呢次唔掂啊，丟官啦，我咩事啊？ 話俾你真係啊！佢而家全部罷工，完成到個任務咧就大件事啦。我幫你翻去走一轉啦。 嗯， 我翻到去咧就係有少少奇怪噶。 嗯， 咁我就攞翻自己佛門師傅交代套嘢啦。 嗯， 咁多冤魂喺度，佢哋認為係冤魂就變咗冤魂噶喎，你小心喎。係，好古怪噶，你唔當冤魂喺度咧就冇嘅。 嗯。嗯， 你有人一諗，哇！好多冤魂喺度咧， 心怯啊！ 即係有呢種負能量，咁佢就 係啊，即係留意咗喺度嘅。咁同埋呢度解釋啦，個冤魂係乜嘢咧？ 嗯， 唔係一個鬼魂咁嘅。 嗯， 等於我哋一粒晶片， 嗯， 擺到好多公仔喺度， 嗯， 佢就附喺個水氣度， 嗯， 即係佢個人死咗嗰陣怨氣啊，係嗰負面嘅殘餘嘅信號啊。 個記憶咧， 就附喺嗰啲空間嘅水氣嘅水珠嗰度嘅，流離喺度嘅，唔散嘅， 嗯， 流離喺度，所以變咗你去啲屠場咧，去成咧，你覺得係嗰個氣場都唔同。 唔係你柴灣龍我都經歷過啦，喺嗰度，只要你一行去就係、是、哇，直情係陰陰氣啊， 係嗰種怨氣， 嗰種氣咧唔識嘅，佢係一個負面嘅。 负能量，负能量。 气场即系嗰个风水嘅风啦， 嗯， 即系嗰阵风喺度，阴风阵阵就咁解啦，就喺嗰度。咁，嗯，我哋根据我哋嘅传承啦，咁去到，嗯，我就即刻喺度作法嘅。 嗯， 诶，我今日嚟到党委书记请我嚟啦， 嗯， 我就用我自己嘅修为，同埋， 嗯， 我自己嘅功德，啊，祝福你哋， 嗯， 去好嘅地方啦。咁，嗯，作完法之后。跟住咧都唔掂喎，你驚有啲唔散啊嘛， 嗯， 你又唔知散得幾多，但係屌冇人頭點啊嘛，有幾多又唔知道，係咪， 嗯， 又 call 唔到佢出嚟？ 嗯， 我哋 call 到嘅， 嗯， 但呢個咧香港我知道冇人 call 到嘅，但係嗰個另外一個學問啊， 嗯， 好啦，驚住唔散，有啲唔清咁啊點咧？所以我一早咧就通知民政局長咧。擺定兩棵樹俾我親手種嘅，咁， 嗯， 啊左重右拍，咁， 嗯， 但種嗰陣時咧就真係作法啦。嗱， 嗯， 我哋作法咧唔係話係法術嗰種啊，或者係嗰啲玄學嗰種嘅，即係話一種好科學嘅我透過一啲方法， 嗯， 將我個人嘅願望嘅力量， 嗯， 擺咗喺一啲物件嗰度。 精神力量擺喺物質， 擺喺我嗰個，我多數擺喺啲翡翠度嘅。 嗯，法器， 因為嗰啲翡翠咧係億幾年噶嘛。 嗯， 根據我哋中國流通咧，玉石嘅翡翠咧都係辟邪噶嘛，係， 嗯， 正能量嚟噶嘛，啱唔啱啊？再加上我作法，咁啊，我哋作法咧有啲好大嘅咒術嘅，即係直情連埋啲水啦， 嗯， 一定要有水啦，靚嘅水，作完法一種嗰棵樹即刻倒落去，整好曬，跟住。而家去到廣州大殯儀館咧，你哋去到一入門口嗰兩棵大樹咧，柏樹同松樹咧，係生得好古怪嘅，特別一個格嘅。咁啊，都叫廣州旺咗好多年啦。咁你自己中國人冇理由唔幫啦。呢個就係我中國兩件大事，係冇錢收。好啦，整完之後咧，民政局長咧，佢哋真係好細俗，亦都係好合理。原來佢揾張報紙咧。包個大包人民幣， 嗯， 就叫佢哋下邊嘅幹部咧就送俾我， 嗯， 即係當係一個利是。 嗯， 我冇推喎， 嗯。 喂，我多謝局長。嗱，我噶啦，而家咁啊，成好大嚿啊，人民幣唔知幾多啊，報紙包住曬。咁我一入手，因為佢嗰陣時民政局下邊咧有啲企業單位噶嘛， 嗯， 即係嗰啲咩殘疾單位啊，咩成啊嗰啲。喂，你過嚟。嗱，嗯，我捐咗俾你哋嗰個，你哋做咗事佢啦，咁當我哋面捐翻出嚟，咁， 嗯， 啊就是，當日我喺廣州做呢個工作。 嗯， 好啦，其他 嗱，講到呢度咧就技術人員啦，就不過後邊睇唔到啊。其實咧就頭先阿國士講嗰個地球嗰個能量咧，喺呢個維基百科英文有 telluric current。 嗯， 咁呢個就係博士講嗰就唔係佢自己作出嚟嘅。係喺西方都有呢種咁嘅學問喺度。 西方我唔知喎， 嚇 佢點樣講啊？ 係地球一種磁場嘅力咯， 佢力即係 電流嘅流嚟喺地下入邊嘅。 但你點扯佢咧？ 佢又冇講， 佢就係講有呢樣嘢啫， 有 呢有呢 用佢啊嘛， 鬼都梗係唔識啦。 所以嗰個咪就 silicon 嗰樣嘢， 係啊， 就係啦，零點嘅嗰個嗰個去 frequency。 嗱，我唱咗俾大家聽啦，因為即係大家可以自己查嘅 TULLURIC 呢個 telluric。跟住 current 好易啊！嗱，我頭先阿博士講咗一樣嘢咧，咁嗱，你講嘅最緊要一樣嘢就係為要積福啦。咁其實係咪有啲人咧，即使你有嗰個學問咧，你都唔會幫佢？ 喺民間以前，佢哋嗰啲風水書咧都有講嘅，有五筆體噶嘛。 嗯、 你唔係中良之後，點會幫你咧？ 嗯、 你係作家犯科，更加唔幫得啦。 嗯、 你唔係孝子賢孫，又唔幫得啦。係係咪啊？你有啲懷疑心嘅人重嘅，你又唔幫得啦。 即係佢睇完佢都唔信你嘅。 係啊，咁你又唔幫得啦。咁佢嗰啲又唔做好事嘅人嘅，咁你所以你即係五筆睇咁啊。就算同埋而家咧，最重要風水學咧，我哋講呢啲咧，唔係而家坊間嘅風水學嚟嘅。 係 我係唔需要羅庚嘅。總之我人一到，你就有計噶啦。好啦，另外咧就係話，以前我有陣時有啲好朋友咧執啲手尾係點咧？佢哋通常犯咗一個好大嘅矛盾啊！一買間屋，有啲好朋友知我識，喂，幫手睇睇啊！買間屋入夥，幫手睇啲風水啊！佢啲老婆叫個老公嚟揾我嘅，係，喂，老婆就係扎營啊！你又識阿郭生，我哋知道郭生有啲功夫嘅，幫佢睇睇啊！我哋俾錢請咪得咯，睇完心安理得。有啲人你。我哋點解唔反對呢？總之你唔係撞個神棍，你係唔見一萬幾千嘅，但你睇完心安理得嘅，你咪睇咯。你揾阿蔡伯毅查日子，你心安理得嘅，你咪查咯。你唔查咧，就好撚多嘢賴嘅啦嘛。係係嘛？又話三煞，又話乜又話乜。好啦，咁有啲朋友睇完有錢佬，搞到咧就周身唔聚財喎。佢係叫你擺乜擺物擺乜擺物咁啊！嗰啲好似擺陣咁樣噶嘛，就算佢啲寫字樓啊，啲台又點零點零，咁啊上去坐啦。佢喂，屌，好似有啲唔妥喎，我梗係唔妥啦。我講點樣搞法咁樣，我哋由頭用你自己嘅心水擺一次，因為嗰個格局係你用噶嘛。嗰、那個風水都同你擺撚完，佢走撚咗去嘅，大佬係啱佢用啫嘛，佢個心水你明唔明先啊？唔係你嘅嘢嚟噶嘛，所以係撞撚板嘅佢哋，所以你都執撚多手尾。我最緊你自己認為覺得呢個心水你點樣擺點成順咧就得噶啦。咁咪嘥錢我係啊！佢話咁樣有乜嘢可以旺宅咧？咁我咧就以前設計咗兩樣嘢嘅，第一樣。因為中國咧個皇帝咧好古怪咁多代，能到今時今日比較流通同埋好有名咧，都係話佢好嘅皇帝咧係乾隆嘅啫。啱啱先十全老人啊嘛，高手啊嘛，要你四海升平啊嘛，周圍叫雞下江南，係咪啊？你 睇安樂，呢個就唔知啊，呢個 海角天涯係 咪啊？咪好撚安樂噶嘛，乾隆皇帝。屌阿爺，我打埋江山，佢坐喺度上去，係咪？唔使鬥爭噶嘛。咁我咧就用咗塊翡翠嘅石刻咧，就將乾隆皇帝御筆親書嘅心經咧，就挑咗個翡翠石嗰度。一樣。第二樣咧，就將康熙皇帝，又係御筆親書嘅，叫皆大歡喜，又挑咗喺度。咁就叫啲人咧話：你既然間你好過買嚿顯殼，買隻攞俾幾皮啊？不如我買嚿成塊翡翠石咁樣大塊都幾皮啫喎，打撚冷菜都仲值錢喎、做首飾喎、你擺喺度，咁你個心境上咧，因為佢係皇帝，呢、這個皇帝好奇怪嘅。到今時今日，佢嘅餘威猶在。 點解？只要 你一話呢一杯佢用過，無撚端端變好撚多錢嘅、啊、大佬。你話有冇力啊？你話福華有個章吸過啊，都升咗水噶嘛？ 我去睇過喺台北嗰個故宮嗰度，嗰陣時睇過，去睇過，係啊， 即係話你有幅普通畫，乾隆御 佢抌個 chop 落去，抌個 chop 落去啊！ 你話係咪仲有餘威啊？你拗頸冇撚用嘅呢個講事實，所以我咧就有啲人咧，佢啲。 中國民間傳統都希望如吉祥嘅，咁咪同佢擺個權力皇帝啦。好啦，佛門嗰段心經又辟邪噶嘛，喺人哋個意境度，又唔係講迷信嘅，係講大智慧噶嘛。心經又講心法噶嘛，咁夾埋咪俾佢震砸咯。 而家心經好短啊嘛，你就 心經叫跳啊夢貴啊嘛，大佬二百幾字，我有一套跳金剛經啊，好貴啊，跳金剛經。咁好啦，加埋康熙皇帝嗰四個大字，皆大歡喜。咁你做人，如果你行做人做事，令到皆大歡喜，咪成功啊！ 係 係，即係唔係你自己攞曬大佬，係咪先？ 哇！其實我 get 到阿博士嗰個即係通俗啲嘅諗法，就係你一個人開心係冇可能嘅， 唔得嘅，唔得嘅。 你係你周圍嘅環境嘅人都開心，嗰就形成咗一種 冇錯冇錯，佢個氣場喺你屋企啊，係 啦。 所以咧，佢哋一擺咗之後咧，佢哋嗌交少咗啊嘛。因為黃明珠度有嗰個佛經，有權龍王仔度要嚟鎮宅嘅屋企啊，哇好靚喎！有陣時嗰啲叫啲人買埋嗰啲靚嘅煙陀羅嘅藝術嘅佛畫咧，就成個格局嚟噶。跟住我教佢哋擺一個嗰草月流嘅插花藝術喺度噶嘛。 日本嘅， 即係唔裝香，淨係擺朵花，擺個琉璃玻璃杯，每日換一杯淨水，咁就搞掂噶啦。咁咧，你就成個屋企有一個維善著落嘅錢箱，個個擺啲錢喺度，係咪？咁你冇理由喺度擺錢喺度鬧人噶嘛？人哋起碼你一日咧有件善事做。你擺一蚊好，擺五毫好，啲零錢咪擺落咯。咁啊，成個風水局咧就個位。 咁啊，簡單嚟講咧，即係如果我哋喺行外睇，就係你點聚集嗰個正能量？ 點樣叫聚集先？咩時間要聚集先？ 哦，你嗱，譬如話你一個人你唔夠咁樣，你成班人做一啲好事，成班人去一班人去諗一啲好嘅嘢，咁呢個咪應該聚集到嗰個 唔得嚇。我就有個方法嘅，譬如我每年我啲大嘅喺船度啦，坐幾百人、三百幾人。嗱，而家我哋八月廿五號咧，睇先，我八月廿六號，因為你啲同事得閒嚟食晏晝咯，所以我中元節嘅祝福大會， 即係盂蘭節。 盂蘭節，我咧就一定嗌條紅繩嘅，所有每個人咧用嘅手指掂住條紅繩。你記得我哋僆仔講啲話筒啊，掟條繩講嘢嗰個，你有個傳道嗰條繩啊，我就改 咗電話咁 啊。係啊，我將條繩咧，將啲人咧就圍住曬個掂住嘅，一掂住咧，我就用我本身修為嘅儀軌啦，即係祝福嘅，祝福佢哋所有過嘅祖先。因為你所有的人掂條繩一齊咧，就你諗住我嘅祝福嘅聲音入嚟咧，就將你自己變咗金色嘅光咧，去到成個宇宙。即係話每個人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常識。如果一個人能夠今世做人咧，你嘅前世有個德行先做到人嘅。 唔係個個做到人㗎。 唔係㗎，唔係 㗎。投胎可能變畜生㗎。 你有一代有一世人。你遲過界五界，你先能夠有呢個人生。好啦，你有咗人生咧，即係你有德先有人。有人咧先有土，人要靠個大地生存啊嘛。有土咧，人先有財喎。冇土冇財噶，大佬你睇地上寶幾，地下寶啱啱啊，有石油，係咪有翡翠，有紅寶石，係咪啊？掘出嚟行運都寶嚟噶嘛。系嘛？所以你要首先你明白，你做到人，你知道原来咧，你一定系做过好事嘅。做几多唔知，一定系做过噶啦。你唔做过好事咧，做唔到人嘅。好啦，咁你有啲盘数喺度，就困难就话你冇人识同你过数啊嘛。 系。 而家你撞著我哋有呢个程式，咁一串系咪有心力？咁你咪将你前世做嘅好事，同埋你今世做过嘅好事。就變咗一個渠道出街啦。咁呢個出街嗰陣金色嘅光嚟嘅喎。逢係功德力咧，凝聚喺宇宙咧就金色嘅。 哦， 好神秘嘅。即係話你做嘅功德力咧，就一定變金色嘅。就一定叫你一諗金色光，就俾曬你過去世嘅祖先，同埋所有宇宙所有生命，唔係淨係人喎，乜嘢動物生命？ 眾生啊。 但係要加句嘅。要除佢呢種生命嘅願力，令佢嘅資源咧唔好缺乏。 喂，佢有啲唔食草噶嘛，即系要佢中意要嘅嘢咧，你又变俾佢，令个宇宙影响到佢有佢缺乏嘅嘢啊，即系佢冇三只有三只要唱，佢冇斗咧，你要俾个斗佢嘅，即系咁样嘅我哋嗰个口诀啊，即系话我一出去施食，就希望所有嘅生命咧，随佢嘅意愿都得到。資糧咧唔會缺乏嘅，因為我唔知佢要邊種嘛，個個人都唔同，睇到嘅生命都八百幾萬種啊，大佬。即係生命啊，即係眼見到而家地球。 咁有啲仲見唔到嘅， 有啲仲見唔到， 所以叫眾生啦， 有啲佢聞咧就當食咗嘅喎。 係係啊， 佢唔一定要食嘢嘅喎，佢聞就飽嘅咯喎。 天龍八部有講嘅呢個 啊，種香角嗰啲 係啊，所以我哋咧就係話。一觀賞咧，就用我哋一個比較專業嘅程式，就將你嘅嚟嘅人嘅功德力咧，就俾你嘅祖先。因為你一冇祖先嘅扶蔭你咧，人個力唔夠嘅。 係， 因為祖先有條線索㗎。佢真係只不過話佢行唔到個大宇宙憲章嘅力啊嘛。但佢都有一種係血緣嘅關係喺度啊嘛。 即係你一路其實一路 trace 上去就有曬呢啲力， 有曬條線㗎啦。咁咧，你亦都要做人咧。點解我哋支持要每年搞嗰個中元節要祭祖咧？你個人唔感恩，一唔感恩，咁咪散曬咯。連父母又不孝，點解要不行孝為先咧？點解就算所有歷代皇帝？ 要祭祖啊！要祭天祭祖，系嘛？ 你要感恩咪得咯？喂，你又冇带嘢嚟个地球？ 系啊！ 屌你个地球争你个冚家铲噶！我觉得啱啊嘛！喂，你老豆老母冇申请你嚟个大佬，冇请你，冇发请柬请你嚟噶喎。你自己又冇申请嚟喎，无厘头走你地球咁捻多怨气，屌你系咪争你噶？而家就算嗰啲大学生，我知道读完四年大学咧。都要成百幾萬個，我哋補貼個社會 資源。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要唔要啊？社會嘅資源嚟噶嘛，係咪先？點解咁爭你？ 不過佢哋自己唔知點解啫。係 咪啊？ 好啦，教授嗱，因為個節目咧就即係其實我就想你直落嘅，不過咧就個技術人員佢哋要剪一剪啊，咁我哋先。 我唔緊要，休息一陣啦。 咁我哋睇你加翻嚟啊。 OK。